尽大新，祝福大家万事大新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街上平地羊肉摊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在诵读小站当中，也能听到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精彩剧目的诵读片段了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话剧《原始一家人》当中的剧本诵读，由本剧的主演王昭义、周奎、金灿共同带来。 他们在干什么？ 嘘，他们在钓鱼。 可这儿没有鱼。 这儿有鱼。 那我怎么没看见呢？ 嘿，他在装死，怕他们把他钓上来。 那他们要钓到什么时候啊？ 就让他们钓吧。 爸爸，月亮要亮到什么时候？ 要亮到你们钓上来的时候。 那妈妈，云彩要飘到什么时候？ 要飘到月亮不亮的时候。 爸爸，那水要流到什么时候？ 要流到云彩不再飘的时候。 咕噜咕噜，妈妈，笨的肚子要叫到什么时候？ 要叫到我们打到猎物的时候。 那我们打猎要打到什么时候？ 要打到我们打不动的时候。 妈妈，那我们一家人要在一起到什么时候？ 我们一家人会永远在一起，没有时候。 没有时候。 没有时候。 没有时候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听听唐耳朵》。 听听唐耳朵。 唐耳朵，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唐耳朵， 听听唐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。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哗哗哗， 糖耳朵啊，糖耳朵啊，你好不容易帮我炒一次菜，可不可以声音小一点啊？ 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对了，你是不是想吃起来很香？ 是的， 那我必须得开大一点。 可以 放多点油， 不要放太多。 破破，喂喂，这锅怎么着火了？ 着火了，着火了！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快！哎，幸亏我把这些菜叶都倒进去了。 哦天哪！ 啊，吓死了！ 吓死了！ 糖耳朵，要是下一次你自己在家炒菜的时候，你的锅着火了，你别忘了，你可以把干的菜叶赶紧倒进去。 那如果没菜呢？ 没有菜，没有菜，就赶紧把锅盖盖上。 哦，好办法。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吗？ 不不不，不会经常发生。但是万一发生的话，千万不要慌张。第一，先把火关上。 好的。 第二，把干菜叶，当然得一大堆干菜叶，或者是锅盖赶紧盖上。 哦， 要是没有锅盖的话，那就把大米倒进去。 大米 也是可以的。 哇， 先 开锅盖的时候，就是香喷喷的青菜饭了。 不，你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就赶紧打电话告诉我， 可以吃饭了。 要是火已经开始着了， 那该怎么办？ 快点逃跑，然后报告119，让消防员叔叔来救火。 明白。 下面的故事是由美国迪士尼公司为我们创作，由陈梦敏编译。我们要谢谢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小博吉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迪士尼拼读故事书《超人归来》。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超人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超能先生。只是脱掉超人外衣，超能先生就会变成普通人巴鲍勃。当然了，每一位超人都很棒，比如弹力女超人能无限地拉伸自己的身体，酷冰侠能在一瞬间把人和物体都冻成冰块，电光眼能用激光寻找坏人。超能小子小布很想成为超能先生的搭档。一天晚上，超能先生和炸弹客战斗的时候，小布也来了。炸弹客趁机扔了一个炸弹到小布的披风上。幸好超能先生救了小布，可是那个炸弹落在了轨道上。超能先生来不及阻止炸弹在轨道上爆炸，可是幸好他用超能力截停了列车，救了车上所有乘客的命。小布被责怪了，心里非常的失落。之后，超能先生立刻穿上夜尾服赶到了教堂，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他和何丽的婚礼。哦，对了，何丽就是弹力女超人的名字。所有超人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。然而因为拯救世界，超人们也给城市造成了一定的损失，比如铁轨被炸毁了。市民们很不满意，开始攻击超人们。超人们都得把自己的超能力隐藏起来，做个普通人，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。超能先生没办法，只好放弃了自己的超人身份， 成了一个普通人，巴鲍勃。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，工作非常非常的没意思。巴鲍勃、巴合利和他们生的三个孩子也在努力地适应着做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是家里经常会乱成一团，孩子们会打起来。有一天，酷冰侠来约巴鲍勃去打保龄球，可其实啊，他们并没有真的去打保龄球，而是在偷听警察的无线电通话。他们得到消息，有一栋大楼着火了，巴鲍勃马上发动了汽车。他是想去救火帮忙，可他不知道有一个神秘的女人一直在监视着他们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他们两个戴上了面罩，冲进烈火里救人。没有办法的时候，超能先生只能用他的神力打破了一面墙，可墙的另外一边正好是一家珠宝商店。警察还以为他们要抢劫珠宝店呢，就冲过来了。酷冰侠使用超能力把警察给冻住了，他们俩就趁机逃了出去。但是这一次差点暴露了他们的超人身份，啊，真的是太悬了。那天晚上，巴鲍勃回到家，发现妻子巴合利正在等他。他可不希望巴鲍勃去当什么英雄，他只想全家人过安静的生活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巴鲍勃发现窗户外面有人在抢劫，可是老板很冷漠，不允许巴鲍勃去帮助那个人。巴鲍勃生气地把老板扔出了窗户，这下他丢了他的工作。沮丧的巴鲍勃回到家，发现书房里多了一个平板电脑。他打开电脑，电脑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。嘿，超能先生你好，我是幻影，我希望你超能先生能去关闭一个全能机器人。哦，这是一项任务，这项任务很危险，但如果你能做到的话，你会得到很高的报酬，而且我们会为超能先生保守秘密的。巴鲍勃对这份工作动了心，于是他对自己的妻子说了谎，说自己要出差。实际上他去找到了那个女人幻影，接受了他的任务。超能先生坐上了一架小型喷射机，按下了启动键，嗖的一声，喷射机瞬间发射出去了。超能先生被发射向了一座火山小岛，火山小岛里有个全能机器人特别厉害，它长着像蜘蛛一样的钢铁大爪子。超能先生想了个办法，趁机器人不注意，就爬进了机器人的身体里。机器人只知道向超能先生进攻，可是超能先生在他身体里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给打倒了。超能先生完成了任务，开心地回了家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又一次成为了超人。他只是每天开始坚持锻炼身体，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壮，好执行更多的任务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超人家族的故事。下面的故事是由美国迪士尼公司创作，由陈梦敏编译，是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迪士尼拼读故事书《超人家族的新挑战》。有一天，弹力女超人用信号追踪器搜索着一个叫平霸的家伙，他飞身跳过一座座高楼，跳进了一个房间。这个房间是平霸的基地，里面装满了催眠装置。平霸朝他发起了进攻，平霸从楼上一下跳下来，弹力女超人把身体变成降落伞抓住了他。可是他不知道，他抓住的只是一个被平霸催眠的快递员， 真正的平霸早就逃走了。在一场盛大的酒会上，温斯顿把平霸的面具送给了弹力女超人做纪念。弹力女超人能够通过眼镜隐隐约约看见一面屏幕，还有平霸的老窝。弹力女超人来到导播室，仔仔细细地查看，她发现她的护目镜里有一个微型屏幕。这时候伊芙琳一把把护目镜给弹力女超人戴上了，催眠光线发射出来，弹力女超人昏倒了。等她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在一个空空的冷藏室里，身体完全被冻僵了。原来这个伊芙琳就是平霸，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让超人们永远不被人们接受。弹力女超人的丈夫鲍勃接到了伊芙琳打来的电话，伊芙琳告诉鲍勃，弹力女超人有危险，让他快去沃迪科技的游轮上。鲍勃赶紧请酷冰侠过来照看孩子，就急急忙忙地出发了。可突然有六个被催眠的超人想要抓走孩子们，酷冰侠喷出了一面巨大的冰墙阻挡他们，可很快酷冰侠就被他们打败了。幸好孩子们坐上了超能跑车逃跑了。超能先生鲍勃上了游轮，被催眠的弹力女超人冲了过来，朝超能先生踢了过去。超能先生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也被戴上了催眠护目镜。这个时候孩子们开着超能跑车去追游轮，但游轮已经开走了。儿子小飞说，真希望超能跑车能够追上游轮。没想到超能跑车听懂了小飞的命令，开启了水上飞行模式。在另外一边，就在那条全国最大的最快的游轮上，温斯顿正在欢迎从世界各国来的代表。他说，感谢大家对超人事业的关注。这时候孩子们偷偷上了游轮，寻找他们的爸爸妈妈，也就是超能先生和弹力女超人。可是在这过程当中，小弟弟小杰不见了。这时候被催眠的穿越侠出现了，他造出了很多的传送门。姐姐小倩用自己的球形保护立场还击，把传送门一个一个给堵上。很多的传送门，姐姐小倩用自己的球形保护立场还击，把传送门一个一个给堵上。各国代表们纷纷在国际超人公约上签字了。可这个时候伊芙琳催眠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接着他又命令超人们加速游轮，摧毁控制器。游轮马上就要撞向城市了，很危险。突然孩子们冲了进来，小杰扑向了妈妈，摘掉了他的护目镜。弹力女超人马上就醒过来了，她马上开始帮助别人。伊芙琳命令被催眠的超人们发起了攻击，但没过多久，大家都摆脱了他的控制。伊芙琳坐着喷气式飞机逃跑了。在穿越侠的帮助下，弹力女超人穿过传送门，来到了飞机驾驶舱，他跟伊芙琳打了起来。弹力女超人和伊芙琳从飞机当中跌落了下来，在天空中飞快地往下掉。就在落水前的一秒钟，穿越侠在水面制造出一个传送门，把他们传送到了游轮的甲板上。这时候超能先生潜到了水下，改变了游轮的行驶方向，酷冰侠也在岸边制造出了一堆雪。游轮碰到雪堆终于停了下来，大家都安全了，警察也抓住了真正的平霸。公众们都非常感激超人们，超人们再一次成为了他们心里的英雄。法庭也对他们卓越的贡献表示敬意，并且重新恢复了超人的合法身份。超能先生一家又要开始行动了，他们戴上面罩，穿上超能装。 只要在一起，他们就不会怕任何挑战，因为他们是最强的超人家族。 喂喂，别睡了小青姐姐。 地震了吗？地震了吗？ 要迟到了。 迟到了。 今天不是录节目吗？ 今天星期几？ 今天星期天呐。 今天星期天。 啊，对。快走吧。 哎呀，坏了，我忘记今天我们要录节目了。 是的。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赶紧刷牙、洗脸、收拾东西、出门。 哎呀，坏了。 怎么了？ 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 什么事儿？ 我好像我好像昨天忘了把钥匙带回来了。 那所以今天就回不了电台了。 对对对对对，你想啊，昨天我们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锁了门？ 啊，是的。 锁完门之后，你是不是不小心把钥匙掉到阳台底下去了？ 啊，是的。 咱们家的门是不是不用钥匙就打不开？ 啊，是的。 那我是不是把钥匙忘在电台里了？ 啊，是的。 那现在我们怎么打开门出去呢？ 好吧，想一想。 那今天小朋友们要听什么呢？ 好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早晨，妈妈准备给家人做早餐，刚刚打开冰箱，发现这冰箱里边昨天晚上准备的蛋糕，它少了一块。妈妈一下子就知道，很可能是呱呱同学动了手脚，肯定是他偷吃了。于是，妈妈就问呱呱说：“儿子啊，昨天晚上我在冰箱里边放了两块蛋糕。”现在呢，它只剩下一块了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呱呱用很惊讶的眼神瞧了瞧妈妈，马上回答妈妈说： 哦，是两块吗？哦，那是因为里面太黑，我没有看见那一块。 最近一段时间，呱呱在看名著，结果呢，他在看的时候啊，总喜欢把一些名人的话用自己的方式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。这个有时候让妈妈很接受不了。于是有一天，妈妈忍无可忍，对呱呱表达说：我觉得吧，以后哈，你最好不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好不好？呱呱听到了之后，马上反驳妈妈说： 妈妈，这些可不是我瞎说的，可都是莎士比亚说的呀。 于是为了逗呱呱，妈妈开了个玩笑说：哦，是吗？哎呦，莎士比亚这个孩子他说的不好啊，那你以后你不许再和莎士比亚一起玩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呱呱瞪大了眼睛，一脸的蒙圈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